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情人不多见，特别在身边时间，错过的等个几年，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坚决，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你的贪图我来满足。 那是永远的幸福， 总是有人告诫我们，你要快，要比别人走在前面，如果落后了那你就完了。但是我却始终认为，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只需要跟自己比。我们要做的就是心甘情愿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然后充满活力地活着。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自己理想的模样。今天969，我是周周，每一天都是你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千万不要荒废了此时此刻的好时光哦。 说吧，说你爱我吧。 身边匆匆流

话题，熟悉的歌手，冷门的好歌。你的手机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比较冷门但是很好听呢？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分享给我们。那继续想要推荐给你的歌呢，也是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过的莫文蔚的一首歌，叫做薄荷。这首歌里你可以直白的听出一些热恋的味道，热恋的时候呢，眼神是炙热的，你能够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浩瀚星辰，就像闪动的光一样，透出一股浓的化不开的深情。记得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一句话，当我爱你的时候，无需多言，只要一个眼神就足矣。来自莫文蔚的冷门好歌《薄荷》。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

cœur d'est là Mona Lisa Pourquoi bizarre Elle me regarde comme ça Et alors C'est quoi ce soir Oh là là là Elle travaille pas我身上的咖啡香希望你还习惯有你的左岸疯狂进度子明亮这么的鬼故事你金钱我舍不放博物馆里的珍藏我更爱你脸庞怎么浪漫怎么表达我努力想象巴黎铁塔下手牵着手穿过凯旋门轻轻合照你最爱的老疯狂故事不再难懂我会先做好功课比考试用功、oh, 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优雅的流淌没有尽头那温馨密码不再是难解的梦我要在日落前早爱你说出口、oh、我叫戴拉蒙娜丽莎不怕比萨Elle me regarde comme ça Et alors C'est quoi ce soir Oh là là là Elle travaille pas T'y t'es t'es pas Oui oui oh 是不是你期望鲜花红酒和甜点我是先品尝品牌界的橱窗倒映着你的气质古堡的富丽堂皇抵不过你发香我要努力才能撞击生命的排行榜巴黎铁塔下手牵着手穿过凯旋门轻轻合照你最爱的罗浮宫故事不再难懂我会先做好功课比考试用功、oh、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优雅的流淌没有尽头那温馨密码不再是难解的梦我要在日落前早爱你说出口、oh、不挂塞比萨巴黎铁塔下手牵着手穿过凯旋门轻轻合照你最爱的罗浮宫故事不再难先做好功课比考试用功、oh、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优雅的流淌没有尽头那温馨密码不再是难解的梦我要在日落前早爱你说出口

断吃了喝垃圾食品，暴饮暴食，不按照时间来休息，凌晨3点才睡，拖沓，未在截止时间了结自己该做的事情，一整天干渴度日，只有想起来的时候才能去喝几口水。工作呢，毫无头绪，完全不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那如果你的一天也是这样度过的，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喽。今天969，我是周周，不要觉得现在努力太晚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是起点。 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对于经典歌曲，

断然是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断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熟悉的歌手，冷门的好歌，你的心中有没有一首歌符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呢？继续要说到的歌手，我想没有人不知道他了，Eason陈奕迅。他好歌无数，但是依然有冷门值得推荐，歌名叫做《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作词人是周耀辉。不知道你对作词人了解有多少？那在我心里有这么几个作词人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林夕是看破红尘的僧人，情爱两个字在他的笔下呢温婉凄美，娓娓道来。黄伟文更有意思了，像是一个顽童一样，时而愤世时而出尘。而周耀辉在我心里则是一种诗人的感觉，行云流水，浪漫细腻。他和Eason搭档的这一首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说出了爱情的极致，把你想要的我能给的全都给你。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哎，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哦，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近几年，国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购车选择性越来越多，相对应的汽车价钱也有所降落。为了鼓励人买车，国家也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政策，汽车购置税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优惠政策。起初，国家对于汽车不管是排量大小都是一视同仁的，而前几年 1.6 升及以下的汽车购置税直接减少了一半的税率，只收 5% 的购置税，于是小排量的汽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国产车也多用小排量发动机，这样既省油，然后又能在买车时省去几千块钱。但是在今年，汽车购置税又涨回来了，上调到了 7.5% 的税率，而从2018年的1月1号起将恢复到10%。车友们不禁感慨，政策真是变化快啊。汽车购置税是指购买汽车时所要缴纳的一种税，但是事实上好像没有几个人留意这个到底该怎么算。根据公式来看也不难，比如在2018年的1月1号之前购买一辆1.6升以下的150,000的汽车，要缴纳的税款是9615元。但如果你拿不定主意，犹豫再三，结果在2018年1月1号之后再买的话，就得按照10%的购置税计算，为12820元，相当于比原来多了3000多块。如果有购车计划，还是尽快购买比较划算了。毕竟3000块钱也能做不少事情，比如加点有用的配置，您说是不？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在今年买车的朋友们，还是今年买比较划算，但是也要理性消费，不能因为这几千块钱而去盲目消费。 Sitting here in a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power. I'd lik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ght, put myself in a bed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好吃， 这么好吃，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欢迎收听本期九六九实力派，我是昭昭。火锅是冬天非常受欢迎的菜品了，许多小伙伴们现在都已经开启了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惬意模式。 我吃火锅，只要是肉我都喜欢，比如说牛肉、羊肉啊、牛肚啊。还有牛丸啊，牛丸必须是那种真正的牛丸做出的。 涮肉啊，我肯定要涮肉，我喜欢吃肉啊，比较喜欢吃鸭肠。我吃火锅能吃的东西还蛮多的。 但是你知道吗，小小的火锅吃法却很有讲究的，如果说你稍不在意，很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哦。火锅到底怎么吃才能又美味又健康呢？其实吃火锅有几个不要一定要记住。第一点就是不要从火锅里夹起食物就直接放入口中，吃火锅千万不可心急，从火锅当中取出来的食物呢要量小，然后等到降温之后再入口为宜，应该做到宁舍三鲜，不要太烫。第二点呢，就是不要为了求食物鲜美而夹生吃。如果食物没有煮熟的话，潜藏于食物当中的细菌、寄生虫卵就会随着食物吞到肠胃当中，很容易引发疾病的发生。第三点，不要边吃火锅边喝冷饮。 这点相信很多人呢都是做不到的，因为吃火锅的时候确实太热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吃火锅的时候温度变化太快，会导致胃肠黏膜不同程度的损伤，轻者呢是肠胃难受，重者可能肠胃出血。所以吃火锅的时候尽量避免喝太凉的饮料，做到冷热适度，控制饮酒。第四点就是要注意，不要再喝涮过的汤底了。火锅的汤呢，大多数都是由猪牛羊油等高脂肪的物质为底料，又多以辣椒、胡椒和花椒为佐料，所以吃多了很容易导致高血脂、胆石症和口腔溃疡的疾病。涮过的汤底呢，哪怕是清汤都尽量不要喝，或者是少喝。最后要注意，吃火锅的时候不能一味的只涮肉，还要注意蔬菜的摄取。火锅呢应该是先荤后素，其次淀粉类的食物也能够保护肠胃，增加你的饱腹感哦。冬天吃火锅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健康饮食才最重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九六九实力派只为品质餐厅代言。如果说你有列强推荐的菜品和值得炫耀的美味，我们期待你能够加入实力派，和我们一起发声。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商家招募到最有品质的食客。如果说你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为自己的餐厅做宣传，欢迎拨打电话010-5175-2200。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